己竖起的大拇指。 听，这里是大兴，这里是大兴，身边事，身边人，给您最新鲜的新闻资讯。这里是大兴。 这里是大兴资讯抢先听，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主持人刘霞。 我是主持人吴进浩。今天的新闻主要内容有：目前每周一周五早上的7:30到8:30，下午的5:00到6:00这一时段，在天宫院街道新源时代大街和永大路的交汇处，都会准时出现这样一群人。他们身穿蓝色马甲，头戴蓝帽，手持交通劝导小红旗，引导着过往的行人、非机动车遵守交通指示灯，有序通过道口。他们就是天宫院街道和区委教育工委共同组建的文明交通志愿者队伍。 为了满足观音寺南里小区及周边老年居民的用餐需求，观音寺街道将辖区的社会动员中心2楼开辟成了餐厅。经过精心的装修布置，餐点设计后，2月17号一大早，餐厅对外正式营业了。 前两天一场大雪纷纷扬扬地飘落，整个道路白茫茫的一片。虽然天气严寒，但是大兴八小的家长志愿者们热情不减，依然按时坚守在各自的岗位上，为孩子们的交通安全保驾护航。 接下来让我们共同走进今天的这里是大兴。本台消息，目前每周一周五早上的7:30到8:30，下午的5:00到6:00这一时间段，在天宫院街道新源时代大街和永大路的交汇处，都会准时出现这样一群人。他们身穿蓝色马甲，头戴蓝帽，手持交通劝导小红旗，引导着过往的行人、非机动车遵守交通指示灯，有序通过道路。他们就是天宫院街道和区委教育工委共同组建的文明交通志愿者队伍。今年1月起，区文明办、团区委、区公安分局交通支队开展了文明交通我先行志愿服务活动。新源时代大街与永大路的交汇处，每天上下班的高峰期都是人流车流如梭，行人、非机动车闯红灯、逆行、横穿马路等不文明交通行为时有发生。天宫院街道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自从辖区的交通文明志愿者们上岗后，积极主动地引导行人和非机动车通行，路口的不文明交通现象立刻有了改变。 据介绍，天宫院街道自开展文明交通我先行活动以来，各个社区都会安排志愿者轮岗维护路口的交通秩序。据了解，每次志愿者执勤都有固定的岗位，大到70岁的退休老人，小到1年级的在校生，志愿者们克服天气的寒冷，准时出现在活动现场。采访当天，记者见到了来自育才学校大兴分校的小志愿者张之文，他的妈妈告诉记者，孩子很愿意参加这样的活动，这些天的引导中，我们看到了他的交通安全意识在增强，而且他也学到了很多文明出行的交通知识。同时，作为家长能够大手拉小手，陪伴孩子一起成长，也能够带动更多的身边人安全出行。 据了解，文明交通我先行活动开展以来，天宫院街道辖区在志愿北京注册报名参与活动的志愿者已经达到300人，大部分是普通的社区居民。参与活动的过程中，居民志愿者们使用统一的规范的文明用语，引导行人、非机动车按照指示灯正常通行，路口秩序井然了，行人的安全得到了保证，路口的交通压力也得到了缓解， 过往的居民也纷纷对此表示了支持和认可。 本台消息，为了满足观音寺南里小区及周边老年居民的用餐需求，观音寺街道将辖区的社会动员中心二楼开辟成了餐厅。经过精心装修布置、餐点设计之后，2月17号一早，餐厅对外正式营业了。2017年春节前夕，观音寺街道社会动员中心向公众开放了。它是由一座破旧锅炉房提升改造而成的。中心二层的一处200平米的空间预留了下来。观音寺街道相关负责人表示，锅炉房没改造前，就经常接到居民们的反映，家中老人用餐是个麻烦事儿，因此我们就在中心的二层预留了这样一个场所，等装修布置完毕后，开办一个老年餐桌，彻底解决周边老年人的用餐问题。 经过近2个月的准备布置，终于这处名叫七色幸福花的餐厅开业了。营业当天，小区周边不少得知消息的老年人特地赶来尝鲜，两个包子，一碗粥，一个鸡蛋，一顿简单的早餐，老人们吃得暖暖的，饱饱的。来就餐的老人们告诉记者，可盼到开业了，就在咱小区里边，味儿也还可以，这下我和老伴儿吃饭就方便多了。据介绍，七色幸福花餐厅由观音寺街道廉政服务中心负责运营，餐厅营业面积200平方米，共设餐位40多张，主要面向辖区的老年群体开发。餐厅负责人告诉记者，本着绿色健康的原则，我们餐厅全部选用放心食材，同时餐厅的整体环境布置也比较优雅宽敞，咱们老年人可以边就餐边看电视节目。 观音寺南里小区的这家老年餐桌营业当天，工作人员还就菜品种类、味道、营养、价格等征求了用餐居民的意见。据了解，目前七色幸福花餐厅的营业时间为每天的7点到20点，包子、粥、面条、凉菜等三餐能够全面满足辖区老年人的胃口和需求，价格也实惠，熟鸡蛋1元1个，凉菜3元1盘，红烧肉盖饭16元1份。老年居民出示老年证还可享受8.8折的优惠。近年来，观音寺街道不断从辖区老年人角度出发，最大程度地整合各类社会资源，先后建成并开通了一键通居家养老服务平台，社区托老所开展了全托和日间照料功能，在为老年人服务的工作中不断摸索创新。 本台消息，前两天一场大雪纷纷扬扬地飘落，整个道路白茫茫一片。虽然天气严寒，但是大兴八小的家长志愿者们热情不减，依然按时坚守在各自的岗位，为孩子们的交通安全保驾护航。大兴八小坐落在老城区，校门前道路狭窄，行人车辆很多，每天上学放学时间，校门口总是道路堵塞，拥挤混乱，给学生的安全带来隐患。虽然学校想了很多的办法，但是都没能从根本上得到解决。直到有了家长志愿者这支队伍的出现，才让校门口的安全问题迎刃而解。 无论是严寒酷暑，不论是刮风下雨，每一天这支有爱心、有耐心、有热情的家长志愿者队伍都会准时准点的出现。他们在大兴八小的校门口维持着秩序，就是为了给孩子们营造一个安全、文明、畅通的上学环境。学校周边的交通情况变得更加安全了，家长们焦虑的心也逐渐平复了。 本台消息，最近一大早，天津市明阳湖蔬菜专业合作社的技术员朱小宝就站在合作社门口向村口张望。9点多，一辆面包车在老朱身边停稳，4名年轻人从车上跳下来，他们是北京聚合农业专业化服务队队员唐永栋、田经磊、孙世林和刘志佳。这几名90后虽然年轻，却是朱小宝拜的师傅。一见面，老朱就把师傅往大棚里拽，新定植的甜瓜苗不知咋了，叶儿泛黄。60岁出头的朱小宝是合作社里的资深技术员，原本在当地农户中说一不二的老朱，2年多前因为这几名毛头小伙受到了老伙计们的质疑。 2014年，在京津冀协同发展的大背景下， 三地在农业领域的合作不断推进。北京市植保站牵头，三地启动蔬菜病虫害全程绿色防控基地建设，北京的绿控技术推广到天津、河北，北京的农业统防统治专业化服务队走进了天津，来到明阳湖蔬菜专业合作社。刚开始，老朱觉得这些毛头小伙无非是讲讲课、发发传单就走了。然而，他们直奔大棚查看蔬菜长势，询问平时的病虫害防治措施，并为他们量身定制出了一整套绿色防控计划，把大家平日里离不开的农药瓶瓶罐罐清出了温室。老朱有些坐不住了，种苗消毒、土壤消毒和棚室消毒，一大串没听说过的名词让他有些犯晕。当地农民也对此议论纷纷，平白无故添了那么多事儿，以前没有这些环节也一样种菜呀。 小伙伴们也不争辩，按照计划一步步操作。看着小伙伴们在40度高温大棚里背着药箱一丝不苟的消毒，顺脸流汗，大伙开始对他们产生了亲近感。渐渐的，当地农民发现多了那些消毒工序后，作物果真没有闹啥病虫害。很多菜农闹不懂、解决不了的疑难疾症，小伙伴们基本能做到药到病除。一次，番茄生了奇怪的虫害，果实上沾满了黑乎乎的分泌物，农户买回了一堆农药，钱没少花，可效果不明显。无奈之下，老朱找到小唐他们来帮忙，队员们判定这是生了烟粉虱，他们加入杀卵剂，根据不同虫龄喷施了不同的药剂。经过两次行动，终于让害虫缴械投降了。 大伙开始对这几位小伙刮目相看，称他们为捉虫飞虎队。平日里飞虎队开出的治虫药方也十分与众不同，常常没有任何化学试剂，竟是像天然菌类、小昆虫这样的平常之物。这些另类做法，农户们慢慢见怪不怪，甚至遇到问题时会主动向他们请教一番。这几个有本事又能吃苦耐劳的年轻人，老朱越看越喜欢，每次都拿个本儿跟在他们后面边学边记，干脆拜师学技术。咱京津冀农民是一家，种放心菜是共同的心愿。飞虎对小伙子的话说到了天津农民的心坎上。 大兴区园林绿化局提醒您，全市已经进入森林防火期，请您关注森林防火，共同守护我们的绿色家园。 下面请听新闻专稿。腾退工业大院，建起创业大街，疏解整治促提升，这是一条内涵式集约发展的新路。记者把目光放到了工业大院这种特殊的历史遗存，老百姓发现腾退阵痛之后带来的竟是翻番的红利。医疗教育的疏解也是在强化首都功能，三年来的实践证明，有序疏解就是根治大城市病的一剂良方。一种集中于五环到六环之间的乡镇工业建筑群被推土机轰然推平，成片地消失在北京城市的天际线上。工业大院这种特殊的历史遗存，在近年来北京疏解非首都功能的大背景下，正在变成历史词汇。作为北京发展进程中的特殊业态，它曾出现在很多人的生活轨迹中。随着首都核心功能的进一步清晰，它又即将退出历史的舞台。 按照计划，今年大兴区西湖门镇将告别工业大院，腾退出来的土地上拔地而起的是金融股等高端产业。对于老百姓来说，散乱污不见了，环境好了，治安好了，家门口也可以有高收入了。上世纪80年代以来，村村点火、呼呼冒烟的村级工业大院发展模式一度盛行，众多上个世纪的淘金者挤在村镇风光一时的工业大院内，从事着粗放型的低端产业，包括小化工、小加工、小餐饮、小市场等等，就连黑诊所、黑幼儿园也在这里理直气壮地存在着。工业大院的主管就是最简单基础的加工制造，包括铸造、锻造、服装加工等等，有做得好的就慢慢越做越大了。比如东亚铝业从原来村里的小企业发展成了一个现代企业制度的大公司， 有的却逐渐消亡了，比如通州的奔驰衬衫。 除此之外就是转租，这也是工业大院最复杂的棘手难题。有关负责人介绍，比如几年前制造业不挣钱了，改成做仓储、做物流、做小商业，一层层的转租，留下的最大问题就是产权不清，给后来的清理工作也带来了难题。大兴区西红门镇曾经有27个老旧工业大院挤在10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工业大院为这片土地带来过不低的经济收入，但同时也付出了环境脏乱等更大的代价。在西红门镇土生土长的王磊回忆说，我们家那个小区整个就是被工业大院包围着，到处都在烧煤还有污水，光南面的那个工业大院听说就住了10000多人，环境差，人口密度高，使得王磊他们很少有休闲活动，家附近那条路天天都走不动，太挤了，老人孩子们出门都得格外小心，别被剐蹭了，大家也不爱出门，就在附近玩。 在大兴区的工业大院倒计时当中，今年年底前新兴产业园区将彻底取代西红门地区27个工业大院。此外，大兴区其他的几处工业大院所在地，例如黄村、瀛海等地区也列入腾退完成清单，并同步启动庞各庄、青云店、北桑村等地区的拆除腾退工作。在腾退工作中，西红门镇同时解决村民的担忧，为疏解企业找出路。今年1月15号，西红门镇刚刚度过了最忙碌的100天。西红门镇党委书记郑亚军给这100天起名叫“百日攻坚”。从2016年10月8号起，100天里扫尾拆除110万平方米，团河路沿线12个村的工业大院完成了腾退工作。这个成绩单的背后是西红门镇6年来的坚持。2011年，西红门镇党委决定，全镇27处村级工业大院全部拆除腾退，由镇级对土地资源进行统筹。腾退后土地80%还绿，20%用于建设高端产业园区，促进地区产业升级。 但执行起来并不容易，一方面冲击了工业大院中各个小微企业的利益，全镇5400家企业都是低端小散企业，如果从西红门腾退走了，也不会有其他地方收留，就意味着企业将彻底没了。郑亚军对他将要面临的难题很清楚，比如最典型的水泥搅拌站，这类企业是不可能继续存在的，挣钱渠道中断了，再加上对企业有感情，对于很多企业来说是个艰难的决定。另一方面是一些老百姓的犹豫，在工业大院时代，村民每年可分得大约3000元的土地租金，没有了工业大院还会有土地租金吗？土地收益会发生什么变化？为此，郑亚军走进村民家，面对面跟他们算了3笔账。第一笔是经济账，现在的租金是1年3000元，而根据市场价，北京稍微好点的产业交的租金都不止这些，而且西红门有土地改革试点政策的支持，在很多方面能走得更靠前。 第二笔账是环境账，郑亚军指着村民家门口说，这儿咱重新规划，不让污染企业来，污水减少了，道路也不拥挤了，想休息的时候也安安静静的，大爷大妈出门散步也不用担心剐蹭，小孩也能去公园玩，多好啊。第三笔账就是幸福账，西红门镇的年轻人很多都不愿意在这样的环境下发展，而是选择到别处买房工作，造成了老人孩子两地分居的难题。郑亚军一一把这些跟村民讲清楚，慢慢的村民们从摇摆不定转向了坚定支持。就这样，到2014年，疏解非首都核心功能成为全市重点工作后，郑亚军他们吃了定心丸，更有干劲儿了。 今年31岁的王磊是土生土长的西红门镇人，此前一直不愿意在工业大院聚集地工作的他，去年辞去了在市区的销售工作，回到家门口，在刚刚建好的鸿坤金融谷当起了网络管理员。王磊一家五口人通过土地分红得到的收入，也比此前的1年1.5万元增长到1年10几万。他说，工业大院那会儿工资低，脏乱差，还危险，大家都不愿意在这儿上班，因此 王磊到市区做起了销售。他每天早上七点起床，开车将近一个小时到达上班地点，晚上到家已经八点左右了。交通费和在外吃饭也是一笔开销。虽然辛苦，但王磊还是坚持不在工业大院工作。2011年开始，王磊和家人们听说要拆掉这些工业大院，当时也不太确定这个事儿到底咋样。我们村的土地租出去，大家一年一个人能分到差不多3000元的租金。拆走后，这些土地怎么利用，谁也不知道。 不久，镇里就召集村民代表坐在一起开会了。会上，镇政府明确告诉村民，工业大院拆除后会有更好的土地使用方式，一部分发展产业，一部分用来建设公园、种树，改善大家的居住环境。王磊说，而且大家的土地分红会增加。拿我们家来说吧，以前一个人分3000元，一家就是1.5万元，现在产业升级，我们家能分到10多万，这大家肯定愿意啊。于是王磊干脆辞去了市区的销售工作，在家门口轻轻松松地上起了班。现在王磊他们家所在的星光小区附近的工业大院已经拆了不少，公园也一个一个地建了起来。以前我们几个关系好的哥们儿一个月才能聚一次，现在大家都在门口上班，中午一吆喝就能一起吃个饭，感觉还挺好。 一边腾退，一边引入高端服务业。腾退过程中，郑亚军他们也在兑现着和村民的约定，植树造林。现在的西红门镇不仅有汇聚购物中心、宜家等大型购物场所，还有随处可见的小型公园，越来越有现代城镇的味道。今年年底，新兴产业园区将进一步进驻西红门，鸿坤金融谷的招商工作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中。青年创业中心作为集体建设用地第一块入市项目，目前也在紧张施工中。镇里负责人告诉记者，很多变化其实就在身边。你从这儿往外看，在镇政府的路对面，还能看到少量蓝色棚顶的建筑。这块地方的工业大院还有那些违建很快就会被拆除，过几个月再来能明显感觉到变化。从他们充满期待的语气中可以感受到，这个已经在变化中的津南小镇告别了工业大院之后，正在逐步赶上时代快速发展的脚步。 本台记者报道，一碗手擀面叫响了京城，让大家知道了青云店镇。而如今的青云店镇，手擀面不再是一枝独秀，而是出现了许多新面孔。青云店镇旅游办负责人齐帆， 青店的这个旅游呢，是以美食加购物为我们的这个主打产品。我们的这个美食现在有啊老娘手擀面，有我们的孝心馒头，然后游客来我们这边呢，能品尝到我们当地的美食，像青店的扣饼，还有我们青店的这个三八席。除此之外呢，我们的这个农产品，还有我们的这个手工艺品，包括我们青店的这个绿色采摘项目，现在都是我们重点打造的。比如说我们镇的这个绿德金农业生态观光园，无论是从规模上，还是从它的这个设施配套服务上，都能够全方位的能够满足游客的这个需求。 作为青云店镇特色旅游代表，绿德金就是这些新面孔之一。内设200多个自动日光温室棚，是一个全年种植无公害果品蔬菜的生态观光采摘园。 这个园区占地面积能达到将近900亩，从餐饮、还有农业体验、还有我们相关的这个娱乐设施、文化类的项目都能够体验得到。 走进温室大棚，绿意盎然，春天的香椿，夏天的芹菜，秋天的萝卜，冬天的白菜，在这里您都可以采摘到。不仅如此，您还可以亲自体验农耕的乐趣。来自丰台的刘女士告诉记者。 哎，您好，您是今天第一次来绿德金？ 不是，我们在这儿有卡有地，这孩子来挺快乐的，能看见那些蔬菜怎么生长的，是吧？姨看见了吗？大萝卜怎么长的。 您多长时间来一次呢？ 我们差不多半个月吧，就得收一次菜来。对， 除了收菜以外，您在这边还体验过别的吗？ 采摘草莓、玉米，味儿挺正的。 觉得咱们这块儿挺有特色， 自己种那个什么，觉得挺有乐趣的。 青云店镇旅游办负责人齐帆告诉记者， 在每个季节每个月份呢都有不同的这个产品，所以为了能保证我们这个游客到每个月在不同的时间点能来这个园区都有新鲜感呢，所以这块呢每个月它都会根据这个农业种植的这个项的周期特定种植一些什么。一月份开始到五月份我们就能采摘香椿、蔬菜、草莓。香椿和草莓的这个季节过了之后呢，马上我们的枣、苏梨就可以上市了，桃啊、杏啊陆续可以就是进行采摘。 这些东东啊、青青都是他们的名字吗？ 对，他们可以随意的以他们自己的乐趣给自己的开心农场取一个名称。 东东的开心农场、青青的白菜乐园，作为开心农场的小主们，他们会把喜欢的名字写在木板上，每逢周末便全家结伴而来，共同品尝劳作的甘甜，感受自给自足的乐趣。绿德金负责人刘经理介绍说， 而且我们这个蔬菜种植它主要是什么呀，以有机肥为主，同时呢不使用任何的农药化肥，一切都是按照无公害的标准严格操控的。你看我们挂的这些黄榜都是除这些蚜虫的。六平米的菜是一个什么产量呢？大概的产量基本上在250到350之间。 我们这个开心农场现在啊是2000多户，这是我们重点的一个项目。然后现在呢，游客来了这儿之后，说你要是会种的话，可以自己体验；说要不会种的话，我们这边也可以提供这种全托管的这种服务。大概其现在能看这种能种植的这个蔬菜品种是20-30种，我们提供技术，然后农具，然后基本上一户这一块地，一年的蔬菜大概其就够了。 当然了。你也可以当个甩手掌柜子，把园子托付给工作人员，只待蔬菜成熟时来享受丰收的果实。除了自己动手种植以外，在绿德金您也可以无限量的采摘，只要装得下您都可以带回家。绿德金负责人刘经理告诉记者， 蔬菜自主采摘区的总面积的共是50个棚左右，一共蔬菜的品种大概是30来种品种，跟着不同的季节需求进行种植。这个自主采摘区就是什么？客人从我们这买一个袋子，然后进来采摘来，你随便摘随便选，直接装满为止，装不下为止。 最多能装多少斤啊？ 装叶菜的话能装到20斤左右，如果说装这些果菜，比如说大萝卜，我估计能装到25斤左右。 咱们袋子有多大呀？ 跟超市的大型购物袋差不多。 摘完了菜还不够，那就再来点鸡蛋怎么样？在绿德金养殖基地里，您可以自己走到鸡窝里挑挑拣拣，而这里的鸡那可是吃着蔬菜水果长大的溜的鸡。 咱们的家禽饲养呢，将近有10000只柴鸡，这里的所有的柴鸡呢，在这饲养过程当中呢，只吃咱们园区生产的无公害蔬菜、麦麸、豆粕，不使用任何鸡饲料，所以产出来的鸡蛋口感非常好，像它那个蛋黄跟普通的柴鸡蛋完全不一样，它的蛋黄非常的黄。 除此之外，到生态园里采摘新鲜的有机草莓，去小动物乐园里亲手喂喂小鹿，到开心牧场看看自己认领的小羊，也是不错的选择。 咱们开心农场啊，主要是种菜为主。我们现在相配套的还有我们的开心牧场，就是养一些小尾寒羊，就是养羊，还有这个我们这个儿童的这个体验区，观赏到一些梅花鹿啊，这种獭兔啊之类的这些小动物，然后还能到我们的这个散养的这个柴鸡散养区捡一些柴鸡蛋。等于说，除了采摘，我们这边餐饮啊、娱乐这个配套啊，包括这个。观赏类的这些配套服务设施还是挺完善的。 绿德金负责人刘经理告诉记者，2017年他们也会推出新的计划，以便让更多的游客来体验更多的特色项目。 2017年我们推出的主要是以烧烤这一块，烤全羊，因为本身咱们有自己的本身的资源，咱们有个开心牧场，开心牧场主要是养的都是一些内蒙引进的小尾寒羊。这个羊在饲养过程当中呢，我们不用任何羊饲料，都是使用散养，利用咱们园区自身的资源，吃的都是杂草啊、菜叶啊、麦麸啊、豆粕啊，所以这个羊肉产出来的品质非常的好，非常纯正。 值得一提的是，2016年青云店镇全年共接待游客44万人次，实现旅游收入4000多万，比去年同期分别增长了4.8%和5.58%。作为大兴区的民俗旅游代表，2017年青云店镇也将推出面向市场的特色乡村旅游，真正做到让游客来了有看点，玩的有特点，产品有卖点。青云店镇旅游办负责人齐帆介绍说， 所以现在呢，我们青店的这个旅游形成一个重要产业吧，然后未来呢，我们还是想形成我们青店的这个旅游名片，通过我们的这个节庆活动，我们的第5届大兴乡村美食节，把我们的这些旅游呢再进一步的整合，让游客呢不仅仅是到 一个园区来玩，可以来清涧一趟呢，既能体验到我们襄阳的美食、我们的采摘、我们的一些这个娱乐项目，然后还能就是真正了解到我们青云古镇这种当地的这个文化。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内容就是这些。本期新闻由刘霞、吴金浩播音，房小鹏编辑，向阳制作完成。 北京时间二。